陶醉一般乐事，一般令人流泪。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，悲苦深刻藏骨髓。笑话虚，四季暗中追随，逝去了的都已逝去。啊啊啊！常见明月挂天边。人生试问谁能料，石头它焦成翡翠。如情侣，你我有心追随，遇到半点风雨便撕退。啊啊啊啊啊，常见红日照东方，you